人，请啊！ 啊啊，坐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 头，你快把车上吧。 姐来了。 怎么，表姐来了？表姐哪里？ 表弟哪里？ 表姐哪里？ 表弟哪里？ 表姐 草地。 表姐。 表弟。 端请儿，快快拜见你的姑父姑母。儿参拜姑父姑母。 哟，这孩子都长这么高了。 尊请儿经验拜下。 父命。 Yeah.

好看呢。我长得这么好看，那王振庆怎么就不要我呢？他是没看见过我，他要是看见过我，不能不要吧。我可听说过他呀。 我就站着吧。